总成交金额273.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6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4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2元，跌1.42元，东阳光药5.37元，升1.7元。腾讯控股354.4元，跌6元，美团178.5元，跌4元，阿里巴巴91.1元，跌3.5元，友邦保险79.05元，系跌1.7元，京东集团220.8元，跌3.4元，盈富基金21.18元，跌3.4元，快手76.3元，跌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795，瑞士法郎8.152，欧元5.623，加元6.192，新西兰元5.079，欧元8.362。每百日元对港元6.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8点，跌89点。港金报172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13美元，卖出184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日启泰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啦，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嘅。就是伟业街天桥上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对出。较早前观塘嘅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喺新界方面，屯门嘅龙门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锦田公路八乡牌坊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角咀、柏景湾七座、深水埗、海达村、海荣楼、又一村、又一居17座、九龙塘、太子道西263号、海伦苑、旺角荔枝角道1号、嘉业大厦、观塘公乐道79号、凤仪大厦、粉岭华明村、顺明楼、铜锣湾大坑道7号、光明台2座、柴湾南湾半岛6座、筲箕湾柴湾道33号、香岛3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

仲系自己提出噶。 而家又话几好， 而家、啊、就话哇，琴日都唔知几开心啊，系咪啊？带坏咗个同学，哇，唔知几 happy 啊！ 我反而想叫阿群姐嚟啊！ 我都不知点 follow 你啊！一阵就踢老师一脚，一阵间又话对唔住，对唔住，整多一脚。 俾啖糖佢，系咪俾啖糖食完之后，嗰日又执啖嘢俾佢？ 真系奇怪，喂， 你真系好。 我想讲啊，嗰日前日咧，我咪话我遥控电视机个遥控坏咗嘅。 系啊， 马老师又教我方法，咁我真系学嘅、 嗯。 我想叫做、 那 個、你好学唔学、啊？ 我讲翻嗰件事啫，因为我补充翻我嘅跟进翻。 好。 佢有時都啱嘅、 嗯， 原來真係得嘅。咁我咧就喺呢個手機咧、嗯，就揾翻嗰個電視機嘅 型號 型號啦。咁、樣就佢真係有個 remote 嘅， 係啊， 成個 remote 嘅樣嘅， 係啊。 好啦，咁我就 download 咗啦，咁樣，好、 嗯、 快一 scan， 誒得喎，咁、樣好開心啦， 好開心啊！ 點知咧後著先嚟。 你放低塊板先好嘛？驚你 飛出嚟啦！ 嗱 唔關唔關佢事，就唔關佢事。但係咧，事實上原來冇 free lunch 嘅。咁跟住咧，我想譬如大声啲咁先啦，一咁大声嘅掣，佢就黄姐有事，嗒嗒嗒嗒喺度整啲广告片，佢、冇反应住，佢、你睇完条片，然后先至嘟到嗰个 volume。 明白。 好啊，隔一阵，你想转台啦，或者咩？ 又嚟黄姐有事，一定要打我，跟口话先咩？传到我话啊， 胡耍听耍， 烦到我啊！跟住咧，咁佢又有一个掣，系咪唔要广告啊？ 系 俾钱啦、啊，咁样样 系咯。 哎呀，呢、這个真系商业嘅社会真系。 系啊、哦，所以咸强教你啲嘢，你又点会去做噶？ 即系佢又 no free lunch 咁。咁唉，算我而家叫权宜之计用住先啦。总之我一想揿咩掣，我容忍佢十秒啦吓，即系有时。 你快啲去。 仲有咧，佢有啲你有冇发现啊？而家啲网上啲广告咧，都唔知专登定咩？佢有个交叉咧，揿嚟揿去都冇反应。 系 有 细咁 啊！唔好揿啊！ 入咗咸网 嘅。有时一揿落去就入咗去噶啦，佢呃你噶。 系啊， 咁我唔揿我要逼睇啊嘛。佢有个交叉，话你可以交叉佢。 你眯埋眼。 冇得交叉佢。 你眯埋 眼。即系揿完之后，你真系会讲交叉。 系啊， 你明唔明啊？ 俾个交叉我冇得交叉佢。 我试过 交叉做咩啊？ 阿咸强咪咯，教我唔知上去啲咩网嗰度咧睇啲戏。 又系我教。 唔系你啊。 所有嘢都系你啦。 都系你。 OK， 跟住我哋系咪真系有噶？咁样跟住我上去睇，咦，真系有喎、啊！跟住咧，佢又无端端咧下边 不断喐啊，有啲动作。 咦呀呀，咦呀呀，咦呀！咁你发觉下边下边套戏好睇啲系嘛？ 冇声嘅，总之无端端就弹一个 box 出嚟嘅咧，就咧咦呀，咪就总之喺度喺度喐其实都已经好离谱噶啦， 好离谱啊！ 呢样嘢令我谂起啊， 但系我喺条街嘛，我几惊周围啲人睇到 啊！哇，呢个女仔 我嗰阵时啊，睇过我未有网上情揾到啲文章嘅，咁有啲文章网噶嘛，咁啊有一次见到篇文章，哇！真系呢个咧发人心醒啊！咁我哋将佢 send 咗俾个朋友，佢问佢做咩 send 咸网俾佢，因为佢一开咧系嗰啲嘢 有嘅。系啊，我未讲完。 去到呢啲咁嘅人，即系人心心灵文章，都有呢啲咸网嘅入侵，咁你点算咧？ 我咪就係咁咯，因為咸強同我講，佢就話：，嗰啲你唔好理佢，你見到佢有一個交叉仔，我哋交叉佢就得。 係啊， 我真係交叉佢啦，係嘛？我一交叉佢就點不知佢入咗去？ 佢反交叉嚟噶， 仲清楚啲，仲清楚啲。 反間計 嚟，本來都係細細 格。我就係知道你會撳個交叉，我就喺個交叉度俾你一撳。 點啊？係都要睇，點 啊？係 都要睇你。係 啊。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咁啊，交叉完一次入咗去啦，出翻嚟再第二次再交叉入極都係入咗去， 冇錯， 哇！原來 你交叉幾次都唔得㗎， 係啊， 真係交叉算了，俾我只張學友嘅交叉算了， 係啊， 我 明白，唉，點解我會咁蠢會信咸強？佢介紹啲冇好嘢， 其實佢係想睇下邊， 跟住我係要出翻曬嚟之後，跟住咧又再揾個另外一個再入去嗰只又係咁搶喎， 基本上好多都 係根本就係約炮神器， 最後我唯有放棄我唔夠你玩，我唔睇。你篇新聞幾吸引，我唔睇。 冇啦，到最後咩就基本上就睇唔到，我都唔知道咁啊。咸強咁就亂噏同我講話就係嗰套可以有嘢睇。佢係啊，佢係有嗰套嘢啊，但係下邊嗰只先至係氣肉咧，俾你激死。 佢個名字有冇改錯 ？Shorty 強 係啊， 冇錯嚇， 真係離 傻傻地 啊！佢基本上想睇下邊，唔係想睇上面啊。我哋星期四啊，今日咧嘅討論唔係討論區愛好系列。一首同忘记有关的歌， 冇错，大家可以留言啊！点啊？你今日好似成手牌喎！ 往事又涌上心头， 我唔想知 道。啊，小女朋友，小女朋友，小女朋友，小女朋友，系咪？ 我哋啊，正啊！ 听讲好似今日咧，成手牌啊，有成四只， 四只啊，四只我都想播晒。 快啲唱片房，咪哥见到你即刻去厕所，快啲屙支牙屎。 佢头先同我讲，佢就话逢礼拜四我以后都唔会翻。 最惊见到 我要避开你。 喂，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啦，今日几阵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端午节几时啊？礼拜五系嘛？ 听日 咯， 听日 咪放假。系、哎、啊，你哋好啦。 喺屋企同屈原先生倾下偈先。 哇，唔使话。 好啊， 可以去爬龙舟啊。 诶、哎，阵佢叫你，啊、喂，落嚟陪我游水，咁你点？ 我揸我只大龙舟去，你去咩啊？你散翻龙龙舟啊嘛？ 我揾只凤艇去。 见到一篇文章咧，我想问下李丽蕊啦，即系你觉得呢个做法，我都相信系真嘅。 你唔问谭强啊？ 谭强都问，不过又唔同嘅角度，因为咧牵涉到女仔啊，牵涉到女仔啊。嗱好啦，咁啊嗱套戏咧，郑秀文叫嫁个有钱人啦， 系 咁咧就话咧，原来喺讨论区咧有啲女网友咧就分享啦，就话咧六七个人夹钱，点解要夹钱呢？因为佢哋要租咧某南区嘅豪宅， 嗯。 最細最平嘅單位，嗱，但豪宅你知道啦，最細最平都唔平噶嘛，咁所以佢六七個人，總之一百，佢哋其實唔係最主要想住。 嗯， 你知唔知想做咩？ 因為出入附近都係應該呢啲富二代啊，同埋有錢人咯，你有機會可以係啊， 佢係想去 clubhouse， 係啊，有機會會識到呢啲人咯， 係啦，佢就希望可以識到嗰啲有錢人，你信唔信㗎？ 信， 我信，我都信， 係啊，因為有人咁做㗎， 好有機心喎，即係好計劃、好計謀。 又唔好咁講，即係等於咧想自己個仔入名校，佢搬去個名校網啫嘛，或者甚至乎我聽有講過個就係其實佢租個 地址， 租個地址啫嘛， 係 啊，但要俾錢㗎。 收信 系啊，冇错，都唔平噶，就咁啫嘛，近水楼台咯。 咁啊，即系佢想识嗰啲有钱人，当然唔系就咁识啦。咁希望可以有 发展 啊，拍拖啊。 咁但 系 迟早都会俾人哋知道噶，系嘛？即系好似 PT Woman 咁啫嘛。 嗯， 到时先算啦，到时会话俾你听。 阿马小龙，如果你系有钱人，你知道阿李丽若原来佢夹粉嘅，即系佢其实唔系喺度住嘅。咁你点睇？ 你收翻李丽若呢三个字，有呢三个字，我。 佢头会痛，乜嘢都谂唔到，系啦，佢只会 系 有一啲粗口会打出嚟， 化化。 我大家唔好，我有你个名嘅话，我都就系只会有一排 粗口， 系啦，一系列嘅粗口出嚟嘅啫。 嗱，我觉得咧，有机心啊，或者你想，我觉得无可厚非嘅，即系等于啲人中意去中环啊。去玩去蒲啫嘛，其實一樣 唔同咯， 一樣。不 你係喂你專登咁樣離開， 係啊，租 你 地方 製造， 你去飲嘢，人哋知你去飲嘢嘛。但你而家用一個假嘅身份啊嘛，我想講，即係其實裏邊有少少 欺騙成分咯。 係啦，我又唔想呢兩字。 你都唔係住嗰地方， 你都唔係住嗰地方，同埋你夾錢，同埋你最終個目的，你就係想用個住客證，因為嗱基本上十间系十间嘅屋苑都係噶啦。你係住客或者你有住客證，你先可以入佢嘅 clubhouse 係。你只系利用嗰样嘢啫嘛，即系你基本上你最低嘅目，最后嘅目标就系识人， 识人。 算啦，你同呢啲咁样嘅，即系道德就破产嘅人喺度讲啲咁嘅嘢，你问佢，佢梗系觉得冇嘢噶， 冇嘢啊，真系冇嘢啊！ 我成日都系咁噶啦，我咪又系咁。 我啲卡片假噶，全部 系啊， 系啊， 所以唔得噶。 Senior officer， 我唔会咯，因为我觉得呃得一时唔呃得一世啦。但到最后尾嘅话，我觉得又点样啊？俾你就系即系嫁入豪门啦。到最终嘅就系，我觉得啲富二代啲媽媽都會睇你唔起， 溝通唔到嘅，你淨講嘢都講唔到啊！ 冇錯， 真係 你唔係嗰個society 嘅，其實好辛苦嘅。我聽佢哋講話係好辛苦，全部所有嘅嘢，佢哋講啲乜嘢，佢哋食啲乜嘢，佢哋用啲乜嘢， 兩碼子 全部唔知㗎。 我當咁啦，譬如你真係喺會所識咗阿陳先生咁算啦，陳先生大老闆嚟，係咧阿張小姐啊。我俾你听咗就系翻工啊！你住边做啊？我车埋你啊！你点答啊？你根本唔喺度住，你点答啊？咁啊唔通系咪先？你已经答唔到人哋啦。我住石硖尾啊，咁啊唔通答佢？系咪？ 咁其实呢个讨论区想讲啲咩咧？即系话而家有班咁嘅女仔吓，佢哋就系一齐夹粉，去租住一个地方，有目标地咁样去接近一班 有钱 系啦，攀附系啦， 权贵 嘅权贵或者系一啲有钱人。 我又唔敢话人哋一定唔啱吓。如果用阿咸强嗰个角度就系，咁我都系想达到我目标啫，我想接近啲啫，因为你识。有钱人，即系其实你去翻有钱人住嘅地方咯，聚居嘅地方咯，出入嘅地方就系、是。 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咧系好唔自在噶？ 一定唔自在，都话两个世界嘅人，好似嗰阵时我咪话咧卖别墅咧，响上边卖别墅嗰啲女仔咧，好多都系为咗咁嘅啫。识有钱人，识有钱人，因为你买别墅嗰啲买得起嗰啲，全部都系嗰啲，同埋买靓车嗰啲。 系，即系其实亦都有试过啦，就系、是、譬如可能嘅就系你身边总会有一啲人咧，系真系出身系好好嘅，可能佢系住一啲就好高贵嘅地方嘅。我有时候我自己去佢屋企度食饭咧，我都会觉得好大压力， 系啊， 唔系属于你嘅，因为点讲咧，所有嘅嘢。你揸个咩车去啊？或者你去嘅时候，你个车咪要干净啲啊？ 系啊， 呢啲咁样嘅嘢，真系细节上面，我惊我即系我惊你明唔明啊？我会唔系话俾人睇唔起啊，而系嘅就系你好似喺度攀附紧一啲嘢咧。 两个 好啦，你去佢屋企度食饭咯噃，佢梗系同你讲噶，乜嘢都唔使带嚟得噶啦，我会准备好晒噶啦，你点都去有啲要见面礼啩？ 带咩？ 买乜嘢啊？ 你买咩？ 你嗰支酒你可唔可以去乜嗰度？跟住就买一支就 百 几蚊嘅酒，唔可以啱唔啱？你个最低消费起码过千啦。你其实如果你真系约得过千一支酒嘅，你自己已经可以出去食一餐好好噶啦。 生果都唔能够去街市买， 唔可以。 $30六个嗰啲橙啦。 你一定系要买名牌子嘅嘢。 系啊， $30六个咁平啊，而家 系唔系即系咁讲啊？你起码都要去生果铺整个果篮啦。 我真系觉得好大压力。好啦，咁你去到啦，咁啊泊低架车咯，咁跟住你话系咁以，你都要俾啲 tips 啦，个 系啊， 即系你未见官已经先打$80，冇错。你上到去嘅时候又唔知自己着嗰啲嘢话啱唔啱睇啊？其他嗰啲朋友嗰啲你又唔识。 同埋你去佢洗手间咧，靓到咧。哇！ 嗰啲毛巾叠好晒， 喺度食饭你都觉得 系啊， 你都唔觉得委屈啊？入去厕所食饭，佢啲靓到咧一尘不染， 啱 好似冇人用过咁、 啊。真系吓死你啦！我真系会好惊咯。跟住夜晚黑一望出去，哇！全个香港全部尽收眼底喎。 系啊， 你点啊？我唔系好舒服、 啊。你千祈唔好问佢住咩大厦。 好示范单位咯，你会 系啊？ 冇错， 好示范单位。 我试过测试啦，咩大厦？冇大厦，我呢度八号就系 八号 咯。哇，真系肉酸到爆！ 系啊， 咩大厦？ 因为佢俾个地址我，我就话咩啊？ 咩大厦？ 系啊，咩大厦八号？咁跟住身边佢就话全层都系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续会辩论有关改革公务员制度、提升政府效能的议案。支持动议的议员林素慧批评，第五波疫情以来，公务员长期在家办公，抗疫物资冇人派，市民对公务员彻底失望。但是公務員竟然可以逆市加薪，反映制度的荒謬，促請新一屆政府上場之後大刀闊斧改革。另一名議員楊永傑認為，公務員制度核心問題在於欠缺賞罰制度，公務員不用理會工作質素，每年都能夠自動增薪，升遷是靠論資排輩，建議設立關鍵績效指標，如果達標才能夠加薪升職，否則要受到懲罰、減薪甚至革職。勞工界的周小松說，支持動議，認同改善公務員制度，但是應該以理性務實態度處理，按部就班推行。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说，一般而言快速测试假阳性的机会少于1%，但近日当局透过核酸复检发现快测假阳性比率上升，有机会是因为部分市民虚报资料或者延迟申报几个月前确诊资料，以符合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的资格。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每日只有几百宗确诊，有足够检测能力，要求快测阳性的市民再到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核酸复检，同样呈阳性才可以被列为确诊，核酸检测亦可以更准确监察病毒株的变化。美国影星尊尼特普与前妻安帕克特的家暴诽谤案，陪审团裁定尊尼特普胜诉，将会获得$1,500,000赔偿。在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法院听取判刑的安帕克特形容对裁决失望，无法言语，对女性而言是一个倒退。未有现身民判的尊尼特普就说，裁决让他重拾人生。58岁的尊尼特普控告安帕克特在2018年在《华盛顿邮报》撰写一篇不具名、提及家暴的专栏文章诽谤，并且要求索偿$50,000。案件上个星期五完成结案陈词，陪审团经过多日商议之后作出裁决。至于安帕克特反控尊尼特普诽谤的诉讼之中有部分成立，获得$2,000,000赔偿。南韩过去一日新增9,89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5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812万人染疫，24200多人死亡。 现有重症患者176人，较前一日减少12人，连续6日少于200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和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79点，跌315点，总成交金额37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3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5跌1.14，腾讯控股356.8跌3.6，美团177.7跌4.8。东阳光药5.34升1.4，阿里巴巴92.05跌2.55，友邦保险79.45跌1.35，京东集团222.6跌1.6，盈富基金21.24跌2.8，快手77.3无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0.09，瑞士法郎0.963，加元1.26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1点，跌46点。港金报17,2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6美元，卖出1,84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宗交通意外啦。西营盘嘅观潭道西边街交界啊，近住英皇书院对出，咁影响到而家拍道至到西边街嘅一段观潭道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重复多次啊，西营盘嘅观潭道西边街交界近住英皇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拍道至到西边街嘅一段观潭道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而家观潭道一带咧就交通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封就系封咗一段嘅观潭道，介乎柏道至到西边街。喺九龙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大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龙尾排到去天马苑。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锦田公路白香牌坊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Albert 欧瑞强， 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 新纪兰在县里的农业工作会议中讲述西沟村妇女的劳动成长以及实行男女工分平等的体会，赢得掌声。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文章，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终于在1954年新纪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共分港台电视31。 高儿啊，点解你份人开工嘅时候都系笑笑口同咋咋跳咁噶 ？Marley， 因为我份人相信 good vibes only， 时时都有好气氛啦。 不过而家踏入风季啊，天气好唔稳定噶，喺工地开工好多嘢要注意噶，而且仲要跟从住恶劣天气下嘅工作安排噶。 嗱，不如大家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留意天气变化，开工安全冇忧怕。我系 Chloe 黄君仪。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知，我在电台的日子，特别嘉宾周慧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咁我嘅电台生活呢，我觉得係我嘅傻瓜年代嚟嘅。咁你想知道点样傻瓜法呢，记住留意风骚快活人啊，求天风。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你哋好啊，我係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 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 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今日爱好系列十一点后出现咧，就系一首忘记嘅歌吓，同、忘记有关嘅。咁好多人已经喺网上留言嘅啦吓。 哇，正啊！你点样忘记啊？你听讲好似话即系有啲 忘记 喎，系咩？忘记你我做不到，是不 是？是啊， 其中一只一只呢只， 冇错， 冇呢只， 我都冇。但我见到有一只争啲同你撞， 系啊。 你知佢咩歌咩？ 我一听一个版，我已经知道嗰只。我话我知道， 忘不了，忘不了， 好经典啊！呢只真系好经典啊！ 我都好经典啊！ 我就系阿蔡琴嗰个版。 我睇呢一套戏嘅时候，夹爆咗佢手指啊！ 哎呀， 因为其实点会带靓仔走去睇？ 系啊， 好细个啫嘛。咁、 啊、 好明顯嘅就係、是、其實楞我，跟住就係約女仔啦，咁樣就有某人啦，係啊，咁樣就約女仔啦，跟住就屋企人唔俾出街啦，咁樣佢就話帶個妹去睇戲，咁就帶埋我去啦，我好悶嘛，咁我都唔知佢講乜係咪，林黛啊嘛，係咪？ 又國語， 係啊，不了情啊嘛，又國語，我記得好似黑白添 啊，係啊，係啊， 黑白㗎， 早年嘅電影都係黑白㗎， 係啦，仲要係睇嗰啲即係新界好簡陋嘅戲院啊，我呢世都記得㗎，跟住我就好悶嘛，咁啊咁樣捏捏捏捏捏壓嗰張凳， 哇！你最討厭， 擺咗喺嗰個。教位嗰度，突然之间一压，成只手肿晒，冇喊。 你唔敢出声。 嗰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好成熟， 忍住 就系嗰一下。 于是呢只歌令你记得啦，横扶 有 夹手指， 跟住翻到去，即无端端咧就累到带我去嗰个人俾人闹，佢就话点解个妹嘅手指 肿咗？ 哇！我谂起就好痛， 好痛啊！嗰啲一定好痛， 但真系好乖啊！我好细个咋，系啊，呢一世都记得噶。哦， 就系因为呢件事搞到你成个人变晒啦，咁粉世疾俗啦。 唔系，系满清十大酷刑，好细个已经开始。 但系细路仔咧，好多都会唔小心，可能自己啦或者大人。我记得有一次咁啊，同工人姐姐咧，同嗰阵时仲好细个 B B， 我女 好型， 好多年前啦， 工人姐姐， 过去三年都冇啦。 咁咧就工人姐姐忽然间，我去买餸啦，喺附近嘅街市，我叫姐姐，你睇住阿细妹，即系我个女啦，好细，坐喺车里边。忽然之间咧，我工人姐姐跑入嚟，好紧张，叫我出嚟。出到咧，见到咧，我女嘅手夹咗到车门里边。 哇！ 成只手 成系啊，成排手都夹住咗。 哇！冇啦。 咁而家系咪成只手变得扑，黐埋咗？ 嗰部车咪仲有几只手指？ 车门又好危险，大人闩车门咧，如果佢冇留意咧， 唔 系好彩，佢嗰啲唔系嘭，系嗰啲电嗰啲电， 哦，咁都好啲， 但系都好痛噶， 唔得啊，小心小心小心 啊，小心啲啦， 咁咪好咯，唔会走失，咪真手夹， 睇你仲点走， 睇你仲走唔走啦， 开始迟嚟，佢冇乜同理心啊，似你啦又，群得坏朋友， 你好好，你琴日做咩大坏嘢啦？我今日李文同你哋一齐咋，仲冇讲你个好仔啊！ 呢套戏叫《刘文遇着坏蛋》，唔知点拣。 唉、哎，真系 悲哀啊！变晒啦，变晒啦！ 好啦，歌之后翻嚟，我哋就会有今日嘅《我在电台的日子》，周慧敏第四集，留意留意。当然呢首 Material Girl 去到时间仲有12分钟到11点钟。网上情，我在电台的日子，周慧敏。但其实呢讲到 Vivian 呢电台嗰段日子呢，我睇返资料呢，你都合作过好多人啦。网上呢就咁写呢，就夏妙言啦、啊、,Serena 啦、啊、,Louis 阮兆祥啦，亦都当然有你嘅几个好拍档啦，余建明啊、陈汉斯啦、Chris 啦咁样。其实呢你合作过呢，你觉得即係边个会俾到你一啲得意嘅回忆啊，或者边个呢你觉得係最合拍啊等等等等。 点个好有特别即係好记得同陈汉斯㗎。咁因为其实我哋个节目叫做两小无赖，同埋另外一个节目叫 Bob Off Night Picture Bomb。咁分别呢两个节目呢就会睇青春交响曲呢，就每个礼拜呢就各个节目出现半个钟咁样嘅，系啦，咁就系一个录音节目嚟嘅。咁样两小无赖就好好玩嘅，因为我哋 是轮流自己写稿。咁今个礼拜呢一个半小时咧，就我写稿，咁系一个故事咁样咯，就两个人咁要扮声咁样样，就做一个录音嘅节目咁样咯，吓、咁所以咧嗰阵时又觉得系好好玩嘅，就练成咗要点你都要学识要写 稿、 写故事啦。 呢、這个相信对 DJ 嚟讲都系一个几好嘅练习，因为咧电视咧就有晒稿俾你，但系 DJ 就冇嘅，但系都学识点样，好似你讲得啱啦，点样写稿咧？即系嗰样嘢好好，我都觉得 系 好好嘅。 系人哋，但系商台唔系咁嘅喎，商台系唔使学 on panel， 都唔使学写 稿、 写故事嘅喎，好似佢哋系嘛？ 大家唔同咯，但系我觉得 OK 啊，起码今时今日我都仲系好珍惜，即系呢一个 on panel 啦，同埋写稿嗰个叫做能力咯。 系啊，即系起码我哋可以一脚踢啊，咁所以系好开心。咁然之后自己去剪解，剪解好好玩喎。 你觉得好玩啊？ 系啊。其实咧，你讲一句嘢啊，我可以剪到你讲唔同嘅嘢噶。即系如果我系想整到你嘅话， 系啊， 我会咁做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知道，其实嗰阵时系有人系即系会咁做咯，吓、即系呢个系口碑嚟咯，我都听过吓。咁我哋冇咁做嘅，咁我哋都系剪翻好自己嘅唔流利嘅嘢咯，整做即系畅顺啲啦。咁然之后咧。TikTok榜咧先好玩，我哋访问咧好多唔同嘅，即系香港九龙新界嘅学校，咁呢半小时咧就系访问佢哋之余咧，仲可以播到佢哋学校嘅即系音乐嘅一啲演出嘅即系表演喺个用声音嚟去喺个节目度播出咯。咁嗰阵时好多人都话上过我节目啊，嗰阵时连周国峰都话上过我节目啦，咁连喺英皇嘅 Alex 峰啊。即系呢个演唱会主管啊，佢都话嗰阵时上过我节目噶， 即系学生身份咁样上啊？ 系啦系啦，好多人都上过 Jennifer 嘅节目。咁我哋嗰阵时咧系带住部嗰啲好重嘅机，系咪叫 UHA 机？冇错， 系啊， 好重嘅，好重 的。做访问啦，咁我又做过Chris 嗰个翠捷新领域嘅， 哦，记得，我记得 访问系啦，佢就叫我每个礼拜咧都会访问一啲即系特别项目嘅。即系行业嘅人啦，咁我又帮阿 Miu 做过一个叫做《青春 17》啊，亦都系讲一啲日本歌嘅节目咁样咯，都好玩嘅咁样咯。同埋你嘅节目啦，李嘉诚嘅节目啦， 即系边个啊？哦，二人世界，二人世界，二人世界咧就系你同黄海芹做噶啦，系啦，我记得嗰阵时晏昼嘅。 咁呢个咧就真系我自己觉得系我喺电台嘅一个最多人听嘅节目嚟噶啦。 同埋咧嗰阵时你已经系好多人认识嘅，我记得，即系已经唔系一个新 DJ 嚟嘅，系咪？你记唔记得啊？即系你同阿 Chris 加埋系已经系一个排头嚟噶啦。 咁其实我谂系做咗二人世界之后，先更多人认识我咯。 嗰阵时拍咗三人世界未？我想问。 拍咗三人世界未？我真系唔记得先后。 阿冼几贤导演嗰套咧， 好犯经去拍三人世界。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 八年已经拍噶啦。 Dodo 啦、Lam 啦，咁啊你啦，三个啦，咁啊三人世界啦。呢一套戏咧，即系我相信大家都仲记得，亦都系 Vivian 一个咧。大家会眼前一亮，咦？呢个新嘅演员非常之有 talent， 同埋好靓女咁样。 我谂拍紧啊，因为我成日咧都系好急咁样赶到翻嚟就开咪噶啦，吓咁啊！然之后咧，阿 Chris 咧用一个好 cool 嘅样望住我咧，因为系差唔多之前 啲啦。 系啦，应该系拍紧，我怀疑都系已经拍紧戏噶啦。 算唔算啊？嗰套戏都系即系将你由呢个电台咧。带到去呢一个电影，亦都令更加多人认识周慧敏呢一个人，可唔可以咁话？ 吓，可以咁话。咁同埋咧，我怀疑我已经系做紧荧光金曲噶啦。 哦 ，OK， 哇，咁嗰时你真系好忙，已经好忙碌啦。 做好多嘢啊！因为咧，我最后一样嘢先至系出碟噶嘛。咁出碟咧，我已经系88年尾啦。咁所以咧，我87年做 DJ， 至到88年尾当中咧，我就已经做咗电影。节目主持同埋已经拍紧戏啦， 冇错。咁嗰阵时妈咪唔会再 say no 啦，系咪？即系一切都已经系上晒轨道啦。系。其实咧，我想问 Vivian， 如果回想喺电台日子咧，咁多年咧，你觉得有冇边个节目最代表到你，或者你自己最满意？系咪就系头先嗰两个啊？会唔会啊？ 我谂系二人世界 。 二人世界真系好好玩嘅。咁Chris 就佢都系。系好照顾下佢啦，咁佢亦都令到我系最方便咁样完成咗呢个节目嘅，即系我可能即系延咗个节目 咧，我就要飞住去赶去翻去 做其他嘢， 做现场咁样噶啦。咁嗱，刺激嘅，因为嗰阵时咧，就你就系咪你揾紧张小娴小姐去？ 我唔记得啦，可能系啊。 咁嗰阵时咧就唔系我哋自己写啦，咁嗰个剧咧就有制作啦。 阿小娴 吓，咁你就请出边嘅人去帮我哋写嘅。咁但系咧，唯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咧，就系张小姐嘅稿咧。是我哋冇得唔到錄噶，佢係差唔多我哋節目開始嗰一集 先俾， 先至喺 fax 機 fax 到嚟嘅。 係啊， 咁我哋只能夠現場去 一路睇一路講咯，即係你講緊嘅時候，可能係第二次或者第一次睇咯。 係啦，其實咧係快立即就要做噶啦，因為到嗰個環節就即刻做啦。咁而啦 ，Chris 咧就辛苦啲啦，佢仲要揾一啲聲效噶嘛。即系现场，即系譬如开门声，佢都要准备定噶嘛吓。咁我记得最好笑就成日咧，佢有时即系我哋会成日两个人做唔同角色嘅。咁有一次咧，就佢就做一个即系我嘅奶奶，即系做一个家婆。 边个啊 ？Chris 做奶奶？ 佢做奶奶，我就做小奶。咁佢要扮一个奶奶声，咁我要做一个小奶声。咁其实我哋其实已经咧，成日都会笑死咗，跟住突然间冇声，佢就停咗。咁观众就最喜欢我们这样的笑场 了。嗯 ,ok。 同埋我有时真的你知啦，因为其实都是没得说 太多时间准备嘛。咁有时啲嘢呢突然间会读错㗎喎。咁有一个呢讲啦，有一日我系其实系要还帮佢长皮糖嘅。咁唔知点解我讲咗长皮糖。 长皮糖。 然之后啊 ,Chris 就经常累低咗。我哋又系笑停唔到啦。 啊你仲记得啊 咁有一次佢又唔知点解嬲咗我噶，就唔知点解成日都咁样嬲我嘅。咁有一次就嬲咗我啦。咁但系嬲咗我又要做节目，又要做笑剧，我点算咧？咁咧佢就唔想见到我，佢就用个稿咧就遮住咗我啊！吓，佢唔见到我，好嬲。 咁细路仔嘅， 系啦，佢就系咁嘅，好好笑嘅。咁我就好无奈啦。咁你遮住我，我咪用份稿，我咪再遮住你咯，一齐遮住咯。咁跟住咧。就唔知边度咧笑咗场，咁佢就一忍唔到笑，我又笑啦，咁之后就冇事啦，大家就和好咗啦。 但系唔记得咗咩事系嘛？嬲咩嘢唔记得？ 我记得嬲咩嘅，但系我唔讲得出嚟嘅，佢会嬲嘅。系我唔讲得出嚟。 如果你讲出嚟，佢再嬲，再嬲过。 佢如果听到，我惊佢会嬲啊！ 再嬲过。其实嗰阵时咧，嗱，我哋每一个 DJ 都系嘅，即系呢啲叫做在职训练啦，随时攞一个稿吓，可能冇乜时间去演练嘅啫，又即刻又要讲噶啦。我记得何嘉丽嗰阵时都系，佢做节目咧，阿陈庆佳咧掉俾佢咧嗰个 tuna fit 咧，都系好问好问掉俾佢，攞就要。系啊，我有一日直情喺 早啲俾我哋可以喺屋企练习下先。 我直情翻电台咧，撞到陈庆佳咧，佢仲喺度写紧啊，但系佢系赶紧翻嚟俾阿何嘉丽啊。系啊，系啦、啊，咁、啊、我哋好多训练啦。 因为佢哋咁嘈嘅 DJ 就可能 都唔系噶，有时都会惊惊地噶。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字句，但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 我讲埋头先个故事咧，咁有一次咧，我就坐地铁咧撞咧陈庆佳，咁跟住咧佢，咁佢嗌完之后咧，佢就。搵个位坐低啦，咁样跟住打佢嗰个夹啊，即系佢嗰个被抛，就攞咗个原稿纸出嚟啦。嗰时用原稿纸，我唔同你倾偈吓，我写紧稿，写啦。咁啊，坐到去呢一个旺角，即系要转车嗰度咧，旺角转车啦。喂，赶唔切啦，坐的士，我车埋你咁样。咁我一路唔敢同佢倾偈啦，咁啊上面咯。的士咁一上的士，我唔同你倾偈啦，又写。哇，我睇下。哇，好似中医咁啊，撩到 系啊， 咁跟住咧，翻到电台，佢劈一声劈低啲钱啊，我唔同你讲啦，走咗入去。 跟住就已經拎到入去直播室對比啊何家麗、 嗯， 已經差唔多要播息吞啦。 嗯， 你明唔明啊？ 我明。辛酸辣但係好驚啊嘛，睇下未睇過，同埋嗰啲字係啲鬼畫符嚟噶嘛。 你諗下，如果馬小強寫嗰啲字，我試過有一次我唔肯做，你記唔記得？ 係啊，第一次。你哋啲編劇係咪中意咁嘅咧？ 喂，但你諗下，佢咁樣寫寫喺個地鐵嗰度熬下熬下寫寫寫寫寫， 我好啲，我喺四樓個闊蓋 寫一大扎嘢，跟住就。交俾佢，佢就要讲、 啊，你就当人哋睇到噶啦。 仲要有感情噶，你唔系就咁读 嘅。系啊， 冇错、 啊。 所以大家做咁多年嘅电台同事咧，呢啲真系久经训练嘅。 系啊， 拉就要做噶啦。譬如头先阿 Vivian 佢话做嗰啲做剧张小娴小姐写啦，冇乜时间去演练，可能睇一次。我哋而家都系噶，我哋嘅片段人家可能都系睇一次就嚟噶啦。 嗯， 系啊，就咁咯。 我唔敢啊。 而家我好多啦、嗯，我用电脑啦。 系啊，你用电脑之外嘅话，你就系隔夜之前，你就会俾咗我哋先咯。 好多， 一定要睇一次噶。 好多， 啱，同意啊，同意啊。嗯、 我哋以前啲前辈叫呢做咩啊？叫吞生蛇啊。 哦，吞生蛇系啦。 即系话你冇睇过。 系咪啊？嗰头折个胆，你就即刻同我食咗佢。 呢啲咁嘅嘢我唔会做嘅，呢啲咁嘅陋习， 自己笑讲 把刀， 自己笑 做咩啫？我讲啲正经嘢，正面嘢。 呢、 啊這 个收埋把刀，呢两日我都唔知点解。 我 谂 住换把大啲俾你， 真系啊？ 系细嗰把抌咗，我俾把大嘅你，一阵间好唔好？好啦，翻嚟我哋有爱好系列，就系讲忘记的歌曲。 嗯， 而家翻嚟继续。 Yes。 山东同辽宁等地亦都有个案。南韩过去一日新增989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5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812万人染疫，24200多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176人，较前一日减少12人，连续6日少于200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佢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以西。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同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11点，系跌381点，总成交金额4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7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8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28跌1.36，腾讯控股355蚊跌5.4，美团176.9跌5.6，阿里巴巴91.65跌2.95，东阳光药5.45升2.5，京东集团221.8跌2.4，友邦保险79.3跌1.5，盈富基金21.18跌3.4，快手77.5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791，瑞士法郎8.145，澳元5.622，加元6.192，新西兰元5.081，欧元8.361。每百日元对港元6.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1点，跌46点。港金报1729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73美元，卖出184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继续讲下西营盘嘅搬咸道先啦。西营盘一般咸道同埋西边街交界，近住英皇书院，因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介乎西边街至到柏道之间嘅一段般咸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所有揸车嘅朋友咧不能够由西边街左转入去般咸道。咁而家般咸道去坚道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圣保罗书院，第三街咧去东边街方向都系塞车。

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爱好系列 忘记嘅歌曲， 冇错。 哇，我哋都记得以前都曾经试过嘅，就系或者系讲过呢一个咁样嘅题目嘅。咁但系咧，我谂咧，即系有太多嘅歌， 太多啦。 因为我哋每人即系得两首啫嘛， 系、 嗯、 啊。甚至今日咧，有朋友留言咧，佢可唔可以提现场爱好系列咧？佢话次次都唔够喉啊。 现场爱好系列， 但系我 觉得。 即係拉長嘅時間， 係、啊， 但係我覺得一定唔會夠㗎啦、 啊。 即係你 意猶未盡最好啊。 係啦，不如我哋耐唔耐又啲題目可以又再重複下、嗯。 做人係要唔夠喉先至中意嘅， 冇錯啦。 懟到你爆，跟住你又話：哎，好飽啊！哎呀，唔中意食啦，好膩啊！ 邊有咁衰啊？ 我咯。 睇得出 ，OK 好， 大家 我带嚟嘅第一首歌， 我见到你好似照镜 嘅，照妖镜咁啊 ，Manny 你咩啊？呢一只歌咧系呢一对乐队咧，我其中一首好喜欢嘅，呢对乐队咧快歌慢歌。都是很精彩的、嗯、外国一对乐队。虽然现在这一对不是乐队的组合应该这么说、嗯。他们已经剩下一个了、啊、已经先游了一个、 哎、 先游了一个这样剩下一大哥、嗯、Barry Gibb。 我肯定又跟你撞、嗯、我知道这首嘛。啊、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怎么可以没这首歌 你撞第一只的我不 下次你先吧。 That you have left me I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t's true I can get over anything You want my love But I can't get myself over you.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me. G's 嘅经典金曲，系咪头先我讲嘅嗰啲组合走啊？一个走一个，你已经知啦，系咪啊？ 系 咪喺嗰刻你知 道？我哋呢三个都会走一个，睇下剩翻边个。 吉利士， 哎呀！ 但我想问你，知唔知我系点样最初开始认识呢首歌噶？ 唔知 嗰阵时咧，三色台咧吓，即系佢喺以前啊吓，耐唔耐咧就喺诶广告与广告之间或者节目与节目之间咧播一啲 MTV， 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 有影。有啊， 你知唔知噶？ 我知啊， 系啦，就嗰阵时咧就开始认识好多英文歌，都系从佢哋啲间歇性喺中间，佢冇划定时间嘅，但系总之有时咧喺晏昼啊，即系总之啲唔系黄金时间 睇嘅时间， 系啊系啊，可能广告又唔 系 咁， 就摄时间， 就摄一啲咁样嘅 MTV， 就呢个歌我就嗰阵时听到好好听，我觉得好好听，匪台 哦，匪台 中文台， 啊，匪匪台，但系播 BG 喎。 点解唔得啊？ 系啊， 咁咪好有型咯！你唔觉得好有型 啊？以前我觉得型啲嘅，真系嘅。 你明我 讲 咩 啊？系啊， 即系你有英文歌， 系啊，好型啊！ 可能啲师奶，哎呀，我都唔知你唱乜，因为 好多 嘅 一首 B G S 啦。另外仲我而家仲记得嗰个 Glen Campbell 有一只 Try a Little Kindness， 又系嗰时 哇， 好正！ 唔知你 听 佢歌未？ 我唔识啊。 Try a Little Kindness 好听嘅， 但我记得你讲紧呢啲安排咯，同埋其实大力水手都系噶， 系啊， 大力水手都系 嘅。 系、啊、 有时可能佢中间唔知点样有几分钟咧，佢就会播大力水手。 系啊，呢啲系咪通常星期六朝头早嘅？ 唔系，平时都有， 平时都系咁嘅。系啊，又我哋出埋年龄系列，真系唔好意思，可能有啲靓仔咩哦。 喂，嗰阵时好多嗰啲维修，然后又整块牌出嚟，而家都冇维修咯， 而家好少啦。 系啊，冇啲咁嘅事啦，而家。而家你试下维修啦，即刻啊！哇，系 冇 你飞起啊！好啦，咁啊，既然呢一只歌咧，呢一只牌我要收埋之后嘅话咧，我唯有就要即刻嚟咧，就要出呢一只啦。嗱，我会觉得嘅就系咧，喺香港咧填词方面咧，以前嘅填词人咧，真系好值得大家嘅。崇拜或者是叫做尊敬的，因为我不是说现在的填词人不好，而是以前的填词人他们的词呢，我有一天又跟阿咸强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是很怕人家会点唱，譬如可能我要表演，他们会有一些新歌，我是永远都忘记歌词，原因是现在的歌词首先他们不会重复，第二的就是没有上文下理，同埋佢哋講嘅嘢咧，你係唔知點解好難記得落去個腦度嘅。 口語化多， 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咁但係以前嘅歌詞，你係發覺嘅就係佢係篇文章嚟嘅。係 啊， 你有上文下理，你就應該差唔多知道佢係想講啲乜嘢噶啦。所以咧係比較容易入腦一啲嘅。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就係喺填詞界當中嘅話，咁啊冇得傾啦，一定係盧國沾先生啊、鄭國江先生啊。嗰陣時候都好有幸，嗰陣時候都唱歌。出碟嘅时候， 都好多系佢哋。 你见到咧，系佢哋啲名咧，你知唔知？我真系会觉得咧， 放心好多。 我觉得自己好幸运啊！佢哋为你填一只歌词， 系啊， 即系我心谂啊，就系你系边位啊？即系我同自己讲啊，但系你可以收到呢啲，明明啊，一啲个就系哇，你会觉得简直系神台上边嘅人，佢哋会 吸引嘛，肯帮一个新人， 肯帮我哋写一只词咁样，所以有时系会好开心。又或者就系有某啲人咁，我特别喜欢佢哋嘅词啦。以下呢一位嘅朋友就系啦，佢嘅词好简单，甚至乎佢可以喺个词里面嘅话，系会夹杂咗一啲我哋平时所讲嘅广东话嘅，譬如嗰啲的摩了咧啦呢啲咁样嘅嘢喺里面，但你仍然觉得佢唔核突嘅。我讲紧就系黄沾先生呢一首歌嘅，就虽然系好简单，但系我每一次我听嘅话咧，我都会觉得有一种就系成个人软晒嘅感觉。今日要揀嚟嘅呢一个咧就系重唱嘅版本，我亦都觉得嘅就系关淑怡演绎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好。本来嘅就系来自《势不两立》嘅呢一套电视剧里面邓丽君小姐所唱嘅呢一首歌曲，但系翻唱呢个版本，请大家嗒阵。 和啦，李丽蓉，因为你用咗我第二只歌。 你讲咩都得啦， 同埋咧， 佢就氹你啫，我怀疑。 你 讲 咩都得啦， 真系 真系啦，我 嗱佢又炒翻只碟啊嘛， 邓丽 君，我信你啊，我信啦，唔好咁啦，我信你。虽然你同咸强佢带坏啊你，但你都烂船都有三分顶。 你觉唔觉得大佬咧，佢系唔可以受啲冤枉嘅，佢会攞晒啲证据出嚟。 我真系摆咗喺 度，系啊， 我得噶， 我 得噶，忍辱负重啊，我哋可以做卧底啊。我 咁咪啦，个肚腩咁大都顶得顺，你点会顶唔顺啫？系咪先？ 好，嗱，一首关于忘记嘅歌，咁我曾经即系令到一个女仔好伤心喺西贡嗰度。 我知我知，因为佢追住嗰个女仔，女仔唔中意佢扯啦。 唔系，系要佢。 佢令人伤心，即系佢赶人走，你信唔信 啊？系啊，咁跟住佢， 我唔听。 佢走嗰时咧， 系咪垃圾婆啊？ 系。垃圾婆走嘅时候 咧，你又唔使同我倒垃圾啦，咁污糟，你攞埋， 攞埋，俾翻啲胶袋我，唔系，俾翻啲垃圾胶袋我， 快走啦，你又知你污糟邋遢，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信。 系啦，因为呢个垃圾婆咧同我好夹噶。 真系垃圾婆啊？ 唔系， 你就住梗系话垃圾婆啦，女朋友仔嚟。 咁点解你点解令佢伤心咧？ 唔啱咯，唔啱就。分手啦！ 咁你好矛盾喎，你又同佢好夹，跟住你又同佢唔啱，边方面唔啱啊？ 诶， 系咪你好多生活啲嘢？系咪嗰十行嘢？ 好多生活好协调嘅， 性生活，性生活，十条都系性生活，爱情必须十条， 唔啱啦， 唔系好协调嘅。 食咁多嘢，边度可以煮咁多餐俾你嘅啫？ 一日三餐， 你离谱， 一日三餐 又系我， 唔止三餐啊，个肚咁样起码十餐啦。 呢個好過浪漫故事，你可唔可以浪漫少少？ 我浪漫故事嚟嘅， 浪漫故事啊，好， 哎呀， 兩分鐘嚟， 好多謝， 浪漫浪漫浪漫。 咁因為咧，我同佢一齊行書局啊，咁樣樣睇《挪威的森林》啊，即係扮嘢。 挪威係 啊， 挪威的森林。 聽到浪漫行書嚟㗎？ 邊個寫㗎？挪威的森林系咪阿肥龙写噶，定瘦虎写噶？肥龙定瘦虎写？挪威的森林 我冇听过啊！你睇下， 人哋买金咩？佢买金咩？嗰啲朱古力系咪？买咗金， 先上乱说，乱噏。 挪威 真系啊！ 挪威， 挪威的森林。 我而家好浪漫啊！好浪漫， 你有 冇？ 你有冇 ？OK。咁啊，分手之后啦。 喂，其实关浪漫啲森林咩事啊？你讲 佢话佢同佢好夹啊， 一齐，即系我哋曾经有啲咁嘅共同嘢， 即系睇浪漫的森林， 即系睇嗰阵时相对型嘅书啊。 O K， 然后 就系讲好似浪漫点样包种嘅系咪？边只糯米包种好啲？加唔加咸蛋啊？定加肥猪肉嗰啲啊？ 糯米包种之后，跟住整个黑森林。 个黑森林咧就喺呢个身度嘅系咪？ 我真系就投诉你。 我点温？你点温馨咧？好地地个糯米的森林咪糯米的森林，如果糯米 搞字又唔正，又做 DJ， 你又叫我 糯米的森林， 送你等你温馨。快啲啊！ 我俾埋音乐你啦，快啲啊！ 咪啦，大佬搞埋音乐俾你，快啲啊 ！OK， 点啊？糯米的森林之后， 咁啊，唔知一两年后。我就去翻一个我哋成日去嘅地方。 分咗手啦嗰时， 分咗啦。 咁你唔讲原因，如果你一 就 系 我觉得唔啱，唔啱。 因为佢唔睇糯米， 系啦， 佢睇挪威。 唔食糯米。 哦， 咁就分咗手啦。咁但系有好多记忆嘅。 或者佢都想分手咧？你话你令佢伤心，可能佢唔伤心咧？你唔好一伤情嗰啲人伤心先得噶。 I am sure。咁就有一日我行返去呢個銅鑼灣有一間叫做三月百貨，裏面有一間西餐廳，我以前成日同佢去嘅。行入去嘅時候，突然 間我知邊間， 見到台面有一本書，即係某一張台，我經過行入去啦。 就是《浪漫的森林》， 米蘭昆德拉嘅《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嗯， 我話咁熟嘅，邊個有睇啊？一望，哇！我懷疑九成九係佢。 你懷疑啊？ 但 係即 係個人咧，佢個 人走咗咯。 唔係佢有個女人坐喺度，我懷疑嗰個女人就係嗰個女朋友。 咁你咪問我係唔係咯？ 過度解讀啊！ 咁你咪走埋睇下係咪咧個女人？ 係啊，咁咪過去同佢相認咯。 我唔敢啊，因為我後來知道咧，佢好快分咗之後咧，佢好快又拍拖啊成。 所以咪一定係好開心咯。 咁你咪打個招呼 有 咩問題啫？ 仲好可。 真係冇。於是咧，我就揀一個位置遠遠就可以望到佢嘅，又驚俾佢望到，又唔敢望佢。 懶浪漫， 你咪想揾刀插佢？我有啊，我有、啊。嗱，大佬呢度。 等我仲揾只音樂 back 嚟添。 咪就係咯。 不知所謂， 糯米的心，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我呸！ 其實佢都係想話俾人聽嘅，就係佢睇呢啲咁嘅文學作品啫嘛，講咁多嘢，其他嗰啲全部都係作嘅，我話你聽。 油麻地中找不到的雞，我睇多本叫做， 仲要係油麻地不能找到的自由雞。 點啊？幾 high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话，本港近日快速检测的假阳性比率上升，可能是因为部分市民虚报资料，或者用早前的确诊资料作申报，希望符合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的要求。另外，中大医学院化学病理学系助理教授张柏恒话，即使长者头两针接种灭活疫苗，第三针扣针打 mRNA 疫苗都可以显著提高保护力。现时本港接种的伏必泰疫苗是 mRNA 疫苗，至于科兴是灭活疫苗。警务处前副处长郭任树获政府委任为公务员学院院长。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话，郭任树是合适人选，认为他在警队有丰富管理经验，加上警队出身与中央关系良好，相信公务员学院日后会安排很多国内外学者来演讲。葉劉淑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說，2019年的騷亂令到中央覺得香港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因此獲任命的人需要得到中央充分信任。另外，對於報道引述消息指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可能出任下屆政務司司長，葉劉淑儀形容陳國基八面玲瓏，人緣好，任職特首辦五年樣樣做妥。他又說，陳國基曾任入境處長，與內地關係密切，是有利條件，任職特首辦期間亦都同中央來往較多，是獲中央高度信任的人。立法會通過有關改革公務員制度提升政府效能的議案，多名議員批評公務員制度欠缺賞罰分明，建議設立關鍵績效指標，亦都有議員認為不能夠抹殺公務員團隊的付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認同公務員管理制度需要與時並進，設立有效的賞罰制度，過去兩年政府已經推動措施改善公務員制度。美國影星尊尼特普與前妻安柏克特的互控誹謗案，陪審團裁定尊尼特普勝訴，將會獲得超過$10,000,000賠償。弗吉尼亞州的法院七人陪審團裁定尊尼特普前妻安柏克特誹謗罪成，指他對婚姻的陳述虛假，行為惡意，需要向尊尼特普支付$10,000,000補償性賠償和$5,000,000懲罰性賠償。由於州政府對懲罰性賠償金額的限制，法官將總賠償金減至$1,350,000。尊尼特普形容裁決令他重獲新生，安柏克特就對判決感到失望。兩人在2015年結婚，婚姻維持大約兩年。2018年12月，安柏克特在《華盛頓郵報》撰文，內容沒有提及尊尼特普，但就形容自己是代表家暴的公眾人物。尊尼特普其後入品向安柏克特索償$5,000,000，安柏克特就反控對方，要求賠償$1,000,00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3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52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2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32跌1.32，美团176.1跌6.4，腾讯控股355.8跌4.6。阿里巴巴91.6跌3元，东洋光药5.38升1.8，京东集团221.4跌2.8，友邦保险79.4跌1.4，盈富基金21.2跌3.2，快手77.55系升2.5，中国海洋石油11.98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30.09，瑞士法郎0.964，加元1.267，人民幣6.699，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06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8。日經平均指數報27423點，跌34點。港金報17270元，升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5.56美元，賣出1846.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西营盘搬咸道同埋西边街交界近住英皇书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上址嘅交通回复正常，同埋咧正常行车，但系仍然咧一大挤塞噶。另外，较早前元朗安乐路嘅渠务急修已经完成，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环洲路嘅快线啦，同埋中线已经解封，咁驾驶人士经过就留意翻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一段呢，而家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马仔坑道回旋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啦，龙尾断断续续都去到天马苑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啦，上水宝石湖路去北区医院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挤塞，龙尾马会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灯打士街微夫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锦田公路八乡牌坊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大家好，我是郑之诚啊。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无他的，因为我真的太喜欢音乐了。我最喜爱的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的触觉，其中一个就是陈百强。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的音乐情人。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但为何还是把你放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阿马爷啊，呢一个浪漫的森林下集， 浪漫的森林真系有两集， 系系咪叫系咪叫食塞米的森林？想问系咪 系啊？系咪冇米的森林啊？ 系啊， 做咩嬲啊？你好认真咁讲咗个大话，我哋都嘥咗好多时 间 听啦。 系啊，讲成十分钟听你嘅浪漫的森林， 系啊，浪漫的森林，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咪咯 吓，因为嗰啲咁样咯， 咪咯，你真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啦。 好啦， 好嚟， 送俾你大家呢首歌曲，一听前奏。 哇，梦尽心中情啊！ 系啊，我都想拣， 好伤感嘅一首歌曲。 系，佢听 live 都好好嘅，唱得 系， 同埋呢一个 嗰种苍凉嘅感觉， 系咪要啊？ 简直喺糯米的森林，糯米的森林里面一听呢个歌，就谂起尼罗河博士呃人嗰啲情况，你就忍不住流下眼泪。 咪咧，个女仔同佢分手唔开心啊，但系攋下手即刻就拍拖啦。你话人哋唔知几开心，好嘢，即刻甩咗佢啊！ 放进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顺意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半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半世就容易。 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明知， 香港动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杂志式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每集请嚟不同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今集同大家介绍麻鹰的真面貌。 麻鹰应该点样认呢？佢哋有乜嘢攻击模式？又系咪一夫一妻制呢？ 《大自然逐样解》星期六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应承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爱好系列。 好，翻嚟我嘅爱好系列，到阿李丽瑞出 系啦，冇错啦，冇错。咁其实咧，琴日喺度谂紧，哇，咁有呢只头先只忘掉心中 忘尽， 忘尽心中情， 系啊。咁其实咧都好犀利啊，有勾起有好多即系以前呢一啲嘅 电视剧 食紧饭。嗰陣時係咪播係我哋食緊飯嗰啲時 候啊？咩翡翠劇場？ 好犀利啊！嗬，嗰啲咩決戰玄武門啊？ 蘇乞兒噶嘛，其實呢個 蘇乞兒啊， 蘇乞兒 有米雪，有啊周潤發。 哇，好好睇啊！ 好睇啊！ 好好睇，文初嘅我記得 係啊係啊係啊！ 好彩啫，我都有啲即係類似係一啲咁樣嘅即係電視劇嘅一啲歌曲嘅。嗱，其實嗰陣時候咧，你會發覺就係電視劇嘅歌曲咧，我覺得好抵嘅，因為咧晚晚都播，所以咧大家都會朗朗上口嘅。我仲記得嗰陣時候咧要錄音啦，又或者就係你會好開心嘅，就係話啊有某一個電視劇嘅主題曲你唱咧，哇！ 發達達。兩個字形容， 係啊，真係發達啦 ，royalty 又攞唔少啦，係嘛？同埋嘅就係話，真係一定嗰首歌係會登台啦，會紅啦， 紅硬。 冇錯，咁其實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啊，但係好無奈地嘅就係始終呢啲咁樣嘅就係啲小調嘅歌曲啊，又或者係即係好似頭先你呢啲咁樣嘅即係歌曲嘅話，係會又更加就深入民心一啲， 襟聽啲啊呢啲， 襟聽嗰啲啱唔啱？如果阿大佬都會知道嘅就係有某啲唱片公司嘅話咧，佢哋基本上係包攬曬好似類似呢啲咁樣嘅嘅歌曲嘅，咁我成日都好恨，但到最後尾時我都係恨唔到。咁但係呢一位朋友嘅話咧，可能把聲咧又即係比較雞仔聲啲，即係我意思嘅比較係細個啲啦，又好啱。係 咪圓圓啊？ 唔係。佢就都叫做紅豆沙姐姐 哦，鮑翠薇， 佢係咪好啱唱呢啲咁樣嘅 歌？係啊，佢樣都似啦， 係啊， 小鳳先靚。 其實你而家講紅豆沙姐姐，啲人未必記得 啊，因為佢嗰陣時候係拍過一個廣告，就係賣紅豆沙嘅，咁就係有唱過一首嘅歌曲，咁就係紅豆相思，咁所以咧就叫做紅豆沙姐姐。我講緊就係鮑翠薇，今日揀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冇人諗過嘅係咪？有一日忘掉我。有一啲嘅小調嘅歌曲嘅話，我覺得咧，尤其是呢啲咁樣嘅聲唱嘅話，係特別有一種嘅味道同埋一種嘅感覺嘅。希望大家會中意呢一首我今日揀嚟嘅冷門嘅歌曲。 心留在遠處，身係僵鎖，鏡中容貌已枯殘，鏡中可像我。情是我一个不尽凄 好听好听啊！好啦，今日都系咸强嘅选择啦。 好，我嘅选择 唔好再 讲 大话啦。 好简单，我永远都忘不了梁伟，呢、這个就系谭咏麟嘅《忘不了你》。 哇，今次对于我哋系开个怨咒， 记住你， 呢一世记住都几衰，翻嚟揾你，我唔会放过你。 我删冇， 删埋几有。 呢个来自咩啊？知唔知啊？ 咩嚟？ 五轮真功 咩名啊？ 咩名啊？五轮真功嘅 唔知 道，你唔好讲啦，一阵间又喺度唔知咩糯米的森林 系啊，五轮衰功变咗，你知道你成日讲错嘢噶嘛？ 嗱，你唔好话我偶像啊，阿公姐， 你偶像唔系嗰个植树大拇指，破坏晒浪漫气氛， 咪就 系何必呢？ 衰格 系糯米的森林，诶、哎，油麻地揾不到的。 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结识你，我此时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如何结识你？我此时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得了。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 给我真心不易，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忘不了你。 好，忘不了你都结束今个礼拜嘅爱好系列啦。咁啊，唔知大家嘅选择有冇同我哋一样咧？咁啊，十二点钟新闻报告翻嚟之后，就会有 古灵精怪。 今日同样有一个医院发生嘅奇怪故事啦，同埋我哋嘅通灵师 Jessica 一阵会讲一个好特别嘅故事，留意留意。 案发喺上个月十四号，一名枪手由纽约嘅住所揸车前往320公里外嘅超市，向人群开枪。造成十死三伤。总统拜登事后指事件是本土恐怖主义，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是毒药。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至到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57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5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8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2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44跌1.2，美团176.8跌5.7，腾讯控股356.6跌3.8，阿里巴巴91.75跌2.85，京东集团221.4跌2.8，东阳光药5.39升1.9，友邦保险79.3跌1.5，盈富基金21.22跌3毫，快手78.55升1.25。中国海洋石油12.02是跌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794，瑞士法郎8.144，澳元5.624，加元6.193，新西兰元5.081，欧元8.3597。每百日元对港元6.0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2点，跌35点。港金报17,2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33美元，卖出1,84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返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西营盘嘅搬行道西边街交界啊，近住英皇书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禄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达之路去大坑东道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德雅中学对出。在新界上水的宝石湖路去回北区医院方向都是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石湖墟马会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锦田公路八乡牌坊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北角英皇道483-497号、东宝大厦地下 C 至 D 铺、 Cafe Paradise、

过世的原因或者不同的灵体是会有不同的颜色的。他讲了几种的，什么青色、绿色、红色。有一种我不记得是哪种了，好像是自杀定不知什么怨灵定是什么，就是黑色的。是不是其实即是灵体都有分颜色的，其实 Jessica？ 但其实每一个不同的能量都有不同的颜色去表达的。 会不会有代表不同的意思的？即会不会有些人猛一点、有些人恶一点、有些人就即会不会这样 的、我又没有特别这样分的，因为在于我来讲我见到灵体不是有颜色，是直情即彩色，好像有个人这样 的。哦，好像有个人这样 的。是啊，因为有些人看灵体呢就是会咁一团气一团颜色，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说法咯。 嗯，好啦，讲下今天在医院的故事啦，咁样都是医院的从业员啦，咁话俾我哋听嘅。咁虽然呢个故事发生好多年前啦，但是引申咗一样嘢我都想问返，正如我哋上个礼拜讲到呢，有一位本地嘅太太呢去咗某一个地方旅行啦，咁、个海啸嘅地方。跟住呢就嗰个其中一个遇难者嘅灵体跟返佢嚟香港咁样。 嗯、 我諗对于我哋作为一个活人嚟讲呢，最担心嘅就係呢啲啦。无端端点解会有啲灵体跟咗自己嘅呢咁样。咁、会唔会因为大家会有一啲 click 到呢咁样啦。经常有啲人形容灵体就係点呢，就好似某一个 frequency， 好似听收音机咁样。你扭到一个 frequency， 你搭中咗呢你就会撞到佢㗎啦咁样。其实可唔可以咁话？ 冇错啊，可以，绝对可以。呢、这个就係好多时有啲人俾鬼跟嘅一个原因嚟嘅。 嗯。 即係无理拉更冇事冇干，其实佢唔会黐住你嘅，係一定係有啲交集或者有啲缘分或者有啲即係电波上相同，咁跟住就交接咗。嗯。 但呢样嘢我哋避免唔到嘅。 我只可以讲係如果你哋即要保持住正面嘅諗法，保持正面，其实呢个力係好大嘅，绝对可以保护到自己嘅。 嗯，好，嗱，首先而家我哋听听呢个故事先，咁我觉得都几唔好彩或者几得人驚嘅，发生喺好多年前嘅医院里面，好嘛 ?Jessica， 我哋听完故事再倾。 呢件事咧就发生咗喺咧大概20年前左右啦。咁嗰时咧喺一个嘅内科病房入边咧，有一个咧住咗差唔多接近一个礼拜嘅病人啦。咁佢都系末期癌症嘅病人。咁咧佢好后生嘅，40多岁咁啦，屋企人都好锡佢啊咁样噶。有一晚咧，有一个嘅姑娘咧就同呢个病人讲啦：啊，点解你今晚咁早走嘅啲屋企人？你平时都会留好耐噶喎。系啊，个病人就话啦：系啊，我好攰啦，我真系要瞓啦咁样啦。咁佢就话：嗯，咁好啦，你快啲瞓啦咁样。咁咧嗰晚咧就好忙好忙。咁、那个同事咧食完宵夜咧就翻嚟啦。咁翻嚟嘅时候咧就望咗嗰间房咧细房嘅门口嗰度，点解咧个病床个病人呢唔喺度嘅，唔知会唔会喺厕所呢。咁但係开头呢都因为太忙啦，都唔得闲理佢啦，咁就係咁做嘢啦。咁原来事实过咗一个钟头之后呢，点解又发现呢一个病人呢仲未喺张床嗰度嘅呢？咁呢后尾呢心知不妙啦，咁跟住佢就呢即刻同佢嘅同事讲啦。咁佢同事一齐呢就夹硬呢去开嘅门啦。一开门嘅时候呢就发现呢一个嘅女士咧就挂咗吊颈咧，就喺嗰个嘅浴室入边咧嗰条嘅浴帘嗰条巴嗰度咧就吊颈。咁后屘咧，佢哋就报警啦，通知护士长啦，咁啊将个病人拉落嚟，然后影相啦咁样啦。咁过咗咧冇耐啦，咁呢一旧病房咧就开始出现咗一啲嘅鬼故事啦。咁咧，即系咧，佢后屘咧，呢张床咧就收咗一个咧，又系差唔多岁数嘅病人。呢、这个病人咧入嚟嘅时候咧，就话自己咧气促啊咁样入房入嚟啦。咁嗰晚咧，佢咧喺度瞓啦喎。咁瞓嘅时候咧，夜晚咧就半夜唔知点解话要走去冲凉。跟住咧后屘咧，佢就走去同阿姐姐讲：姐姐啊，个厕所咧好鬼污糟咁样。跟住佢就话啦：污糟咩污糟啊咁样啦。咁啊，姐姐就去睇啦，冇污糟，地下又乾新真，冇污糟嘅喎。咁后屘咧，就见到咧呢、这个病人咧就又走入去后边大街嘅厕所嗰度。后屘咧，到凌晨嘅时分咧， 突然间咧，即系就发数人头嘅时候，就唔见呢个病人喎。原来咧，佢咧就去咗后边嗰度咧，就突然间心脏病发死咗。咁咧之后咧，呢、这个病人都系救唔翻，都系呢个岁数嘅病人。自此之后咧，佢哋咧喺一张床一格嘅侧房咧，就冇再收呢、这个咁嘅岁数嘅病人啦。 好，翻嚟我哋同阿 Jessica 倾一嚟。头先咧，佢就话咧之前咧瞓呢一张床，嗰、那个病人咧就即系上吊自杀啦。咁后来就瞓翻呢一张病床，系同一个岁数。点知呢一个咧就冇几耐就喺洗手间嗰度咧吓，虽然唔系嗰个洗手间，就喺另一个洗手间咧，就突然间心脏病发走咗。咁之后咧就大家好似都对呢样嘢有少少忌讳，就唔敢收翻咧相同嘅岁数。但系其实我就咁谂。关唔关事嘅咧？即系签唔签得埋，系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头先你所讲，我哋就系嗰啲叫 frequency 啦，或者系嗰个时运啊咁样。但系岁数相同嘅，又会唔会其中一个会搭中嘅机会咧？根据你认为， 岁数如果同个灵体嘅岁数同一样，又唔会话特别容易嘅。不过可能就系、是、啊个灵体会觉得啊又同我一样咁大，可能会有啲咁样样嘅。谂法， 即系你估唔到佢点样想嘅，系啦系啦， 系啊，唔系主要原因咯。同埋我有啲都做过一啲喺医院，有啲病床又系嗰、那个嗰个病床特别多问题发生嘅。 嗰一张即系可能某一张病床， 从业员揾我。 特別即係某一張可能會特別麻煩，係咪？即係某一張牀。 係啊，即係一入到去咧，那個病人冇事嘅喎，好普通嘅病嚟嘅啫喎。但係入到去咧，一到夜晚咧，就即刻變差啦。咁就最尾要急救添。咁急救完咧，去咗第二邊咧，啊又冇事咯。一翻嚟咧又差咯。咁跟住就有啲醫院嘅從業員嘅人就揾我啦，俾我睇下咯。咁我就見到之前嗰張牀。我形容俾佢睇啊嘛，有個咁樣嘅靈體喺度，咁佢啊就係、是、之前過身嗰個病人啦，咁、佢就離留咗喺嗰度咯。 哇，點解佢唔走嘅？其實我真係好想問，點解佢唔走嘅？ 唔係個個靈體咧，過身之後都即刻可以走到嘅，有啲可能係太急啦，佢唔知道原來自己過身啦，有啲係佢仲有好大個怨念喺度，佢覺得我唔可以死住嘅，咁又有咁嘅可能，有啲係直情唔知道自己死咗之後要去邊度嘅，咁就停留咗喺度。 哦好，咁今日翻翻嚟啊，张善琴本来带嚟嘅一个故事吓，呢、个故事都系叫做好心做坏事，可唔可以咁讲？ 冇错。冇错，咁呢个故事就发生喺一个好后生嘅女仔身上嘅。咁试完就系呢个女仔咧，咁有皮肤病，咁只手烂晒啦，净系两只手嘅手背，烂到系直情黑晒一笪笪，啲皮肤好差。咁块面都系啦，咁去睇咗好多年医生噶啦，大概六年啦，又医生就话系严重嘅湿疹啦，有玫瑰痤疮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奇怪在即系，如果你大家所知道湿疹系会周围都系噶嘛，唔会净系某一个地方噶嘛，咁佢就净系限于块面同埋只手。咁啊，开头佢揾我嘅时候咧，只手系烂得好紧要嘅。咁就系因为佢哋睇咗咁多年医生都唔好，咁啊开始就去寻求另外一啲特别嘅方法啦，去问下啦，究竟系唔系有灵体嘅骚扰啊？咁又系从朋友得知就即系介绍，咁就揾咗我啦。咁啊揾我嘅时候，我就见到咦系有一个男嘅灵体就跟住喺呢一个女仔后边，而呢个男灵体好特别嘅，佢系好似成个身窿晒咁样， 窿晒。即係好似火災，火災嗰啲咁，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就覺得好奇怪。 但係我想問嗱，雖然對唔住啊，我想問，其實如果喺呢個世界上有不同嘅天災人禍啦，咁如果真係火災不幸燒死嗰啲，係咪真係會係咁樣㗎？ 一啲啲都係一啲啲。 哦 ，OK。 跟住要睇翻嗰個靈體究竟佢放唔放得低。 OK， 好， 係啊， 請繼續。 即係唔係所有所有火災嘅都係會窿化，亦都唔係所有浸死嘅會發脹啊咁樣。 明白明白，系咁收尾点啊？ 系啦， 係啦，咁咧跟住揾我嘅時候，咁我就佢哋就決定啊，如果有鬼嘅就請你送走佢啦咁。咁送走鬼嘅時候，我就會同個靈體去溝通，就問翻究竟發生咩事？ 點解要跟住佢咧？咁樣 係啦，咁我都好好奇嘅，因為其實啊，點解會跟到呢個女仔咁樣樣？咁佢就俾咗個 picture 我睇啦，個靈體就話哦，喺六年前有一個好似法會嘅咁樣樣嘅地方，咁佢就係有一個法會，佢哋點講咧？佢有啲庵位啊，咁佢就話我係一個庵位嘅其中一個先人嚟嘅，咁咧呢個女仔咧就裝香，跟住就掹翻走，佢就覺得好不敬。 哦，咁所以嗰女仔就係裝香俾佢，裝完又掹翻走支香。 系啦， 但嗰女仔点解会咁做咧？ 奇怪，系啦，点解会咁样咧？咁我就问翻个事主啦，我话嗱，有一个灵体就咁讲，咁你有冇做过呢件事啊？咁佢话有啊，其实真系每一年咧，佢哋都有去呢啲法会嘅。咁个法会举行嘅地方咧，就喺啲庵堂嗰度。咁佢哋习惯性就系完咗呢个法会嘅时候咧，就会去庵堂嘅每一个庵位咧，都会装香俾嗰度嘅先人。 尽管唔识系嘛，即系尽管唔识得佢哋，礼貌上 都照装香嘅，系啦。咁我唔知系打招呼啊，定系点样啦。咁但系咧，就当佢装香俾其中一个位嘅时候咧，咁突然间咧就有人出声就话：喂，呢个系我哋而家拜祭紧嘅先人，我哋唔受其他人嘅香火。 即系可能系佢家人会唔会咧？ 系啦，即家人或者朋友啦，咁就冲咗出嚟，咁佢哋就好下意识，哦，装咗你唔受，咁我咪即刻掹走咯。咁， 哦， 就系呢一个动作就触怒到嗰个仙人，就觉得话你好不敬， 即系玩我，又俾我又唔俾我。 系啦，系啦。 咁，所以就一路跟住佢啦， 就惩罚佢啦，系啦。 哦，但系佢都即系仍影响佢嘅健康喎，即系如果咁样，即系个皮肤不停咁烂啊烂啊，就系，因为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跟住我清走咗个灵体之后，大概第二日佢嗰只手已经开始消肿，因为佢只手系烂得好紧要，咁啊消肿收水，但系佢一个星期到啦，跟住只手就已经开始好翻。 但点可以令到佢走呢？其实即系我想问翻，即系佢咁悬念，即系成十年啊！你讲啊，即系好多年令到佢手都 不六年啊， 六年 系 咯，即系佢嬲咁耐，你突然间几下就可以令到佢唔嬲啦咩？用咩方法通常？ 其实都系话翻俾个先人 解释翻俾佢听， 系啦，解释翻佢唔系有心，呢个先系你真正嘅路啦。其实都唔需要特别去要去原谅或者放下，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佢嘅路，嗰个路最终其实都系要去投胎。咁你早啲走嘅话，其实对大家都系好好事啦。咁，其实当然嗰个事主都唔系特登嘅，亦都唔系玩嘅，咁希望佢都会明白啦。 所以喺呢啲地方真系唔可以胡乱嚟噶，嗬！即系咁，其实系咪我哋唔应？如果用翻你头先个古仔去讲咧，系咪我哋唔应该立乱将啲香胡乱插喺人哋嗰啲庵位度？尽管你嘅出发点系好意，都唔应该咧。其实。 系啊，其实对我嚟讲，我觉得就算系好心都好啦。你做每一样嘢都要得到事主嘅同意咯。即系或者我系识佢嘅，我系佢嘅朋友，我系佢嘅屋企人，我装香俾佢 OK 嘅。咁但系你无啦啦咁样去做，就算一啲善意嘅嘢，正如即系有啲人会问我，去睇下啊呢个朋友好似有鬼跟啊，可唔可以帮我睇下？我都要佢话俾我听，呢个朋友知唔知你嚟搵我先？ 嗯。 要得到嗰個人嘅同意，呢個都係一個基本嘅尊重。 咁， 所以就算做好事都好啦，最好都係得到對方嘅同意，佢真係接受啦，你先做。咁其實咁樣嘅有咁嘅念咧，你做嗰個善事先至會係最大嘅力咯。 互相尊重非常重要。好，多謝 Jessica 今日嘅故事嚇，多謝曬，俾我哋個好教訓嚇。时间仲有三分钟到十二点半，听嘅就系风骚快活人啊！我哋最后半小时会有 Dr. Eric， 同埋会有职业安全剧送俾大家嘅。Mike 曾彼得，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 我信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共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远建议立法规管药物零售行业，限制只有持牌药物零售商可以在招牌上展示药字，以保障市民不被误导，中药店就可获得豁免。林哲源说，就有关建议政府未有正面回应。林哲源说，根据本港法例，药房和药行售卖药物都要受到法例规管，但是市面上有店铺既非药房亦非药行，如果出售第一步或第二步毒药类别的药物已经属于违法。他認為以往處理有關零售商違規售賣藥物的定罪個案，過去幾年寥寥可數，令人懷疑執法是不是失效。立法會通過有關改革公務員制度提升政府效能的議案，多名議員關注，多名議員批評公務員制度欠缺賞罰分明，建議設立關鍵績效指標，亦都有議員認為不能夠抹殺公務員團隊的付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認同公務員管理制度需要與時並進，設立有效的賞罰制度。過去兩年，政府已經推動措施改善公務員制度。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說，本港近日快速檢測的假陽性比率上升，可能是因為部分市民虛報資料或者用早前的確診資料作申報，希望符合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另外，中大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助理教授張柏雄說，即使長者頭兩針接種滅活疫苗，第三針溝針打 mRNA 疫苗都可以顯著提高保護力。現時本港接種的復必泰疫苗是 mRNA 疫苗，至於科興是滅活疫苗。香港仔紅福苑紅麗閣的強制檢測行動早上完成，大約860人接受檢測，發現20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屯門兆禧苑順禧閣的圍封檢測行動亦都完成，1267人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宠物嘅时间，多谢 Eric。 系早晨， 你好、 啊， 你好， 你好，你好啊 ，Eric。 系啊， 你好啊。 呢、一排啲猫成日都系咁叫嘅，都 Eric 好烦啊。 关事关事咩？即系关呢一排 啊。 淹咗噶啦嘛， 冇淹。出边嗰啲流浪 friend 啊。 咪但系同呢个思成同思成有关嘅咩？多多 Eric 有啊， 有佢哋嘅猫系我哋叫季节性多离春咁样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差嘅 多离春啊， 即系佢季节性咧就会不停去不停 cycle 嘅，不停会离 M 嘅，咁就跟佢好得意嘅个男仔猫咧，如果我同佢做咧，就只猫就即刻停止噶啦，就会排卵噶啦，所以佢永远都准嘅。即系人咧，你知啦，要等生仔，你要等个卵巢啱啱个蛋入咗去个子宫，你先至去俾精入去啦。不过就猫唔系嘅，猫永远都准嘅，系咪啊？佢男仔做嗰阵时，佢先至排卵嘅，一定。 哦，系啊，我唔嘥 啦， 即系 都中噶，系啦。 即系细有B B 嘅， 嗰啲人工繁殖嘅啲医生就冇工作噶啦，喺个猫世界。 好，知道。好，喂，阿 Dr. Eric 啊，头先咧，本来 Sarah 想问你啊，最近咧，我哋睇咗个新闻咧，话咧有个动物园嘅狮子剪齐音咧， 系 啊，你唔知哦，我张相好笑嘅，咁个动物园咧仲话系佢自己搞成咁噶， 有冇可能啊？ 唔知啊， 个音剪得好， 但系咧，不过佢 自己是有执生到呢个 职员讲佢有。道理，边个敢埋去啊？咁 啊 真 系 啊嘛，边个敢埋去啊？ 掂佢啊？ 系啊，开佢瞓着。 嗱，以我所知咧，我即系有啲动物园咧，其实咧就喐啲啫都会麻醉只动物噶。 哦，佢冇必要为咗咁而麻醉佢啊，剪头发啫，唔系先。 何来一只狮子可以齐音咧？我想 系啊，你查翻上网啊，最近有个图片系咁啊，有个动物园嘅狮子齐音。 系 啊， 真系好搞笑。 唔系而家今次今日上网咧，就都要怀疑系咪系咪呢个？ 你又啱，你又啱。但之后嘅话，佢有第二集嘅，跟住咧啲人话咗，个齐音咁得意，咁啲人咧就即系趋之若鹜啦，咪专登去睇啦。点不知咧好失望啊！ 又 系啦， 因为嗰日咧突然间又发现咧，就系话咧佢直落咗焦咗上。 有下集嘅咩？ 下集 有啊，拍啊， 系啊， 真系噶， 系啊， 点解搞咁多花神咧？ 唔知啊， 吸引下游客， 专登去睇 呢个前言不对后语啦，一开头话剪唔到，而家扎到头发， 好笑好笑， 就系咁咯。但系其实咧，即系如果系嗰啲动物嗰啲毛发咧，系咪一定系有佢自己嘅用处噶？其实系咪唔应该搞佢噶？ 系啊，由佢留。 嗱，我坦白讲，认为对啫。即係我即係要捉只老虎，而可能要麻醉佢去做啲無謂嘅嘢就唔好啦。不過當你唔需要咁樣做，咁其實只動物唔會自卑嘅。我成日都有客同我講， 係啊，佢話即係剪完佢頭髮，企喺個鏡前 唔開心啦。因為你笑佢嘅時候，我真係發覺佢會匿埋嘅，唔係咩？ 你對你個反應唔同，就或者會影響佢。不過咧，就一般人都唔會鄙視自己動物啦。其實動物唔知嘅，即係 apart from 可能即係如果天氣凍，可能。即係涼啲咁樣之外咧，都一般都唔需要噶啦，佢唔會剪到咁貼嘅。其實咧就都係一個我哋人 化啫， 以為多嘅係。 係好，多謝你。嗱，我哋今日咧可以去到48分啊，47、48分度。咁我哋係啦，我哋而家可以開始。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啲咩啊？ 哦，咁啊，今日嗱，我就成日都講下啊，舊時就讀獸醫嗰啲故仔啦，點樣做獸醫嘅故仔啦，好多人想知嘅。不過又好少講我哋真係日常生活做乜嘢嘅，好似我係嘻嘻哈做節目嘅啫。 你知日常即係而家係咪？即係 每一日獸醫的一天。 我之前我同你講，今呢兩個禮拜我做過乜嘢嚟咧？可能 interesting 啦。 好啊， 咁都我哋呢行咧，就第一樣嘢就係好多元化嘅，咁樣就又即係我好明顯特別我份工特別多元化添啦，就唔止係即係做動物嗰啲嘢添啦，好似而家今日同你做節目，下個禮拜我會做個 YouTube， 咁好多呢啲咁嘅嘢嘅，不過就而家咧就不過日常生活都係睇病啦，梗係咁我做好多手術嘅，咁譬如我幾個兩三個禮拜前咧，跟住做隻一拉白拉多，無端端咧個痛個肚痛唔食嘢，不停嘔，咁然後咧就我哋就發現咗咧佢個腸嗰度生癌爆咗穿埋出嚟，所以食嘢咧就流咗喺個。 By the way， 其實狗仔貓仔都會 cancer 噶嘛。 嗰個一模一樣嘅，佢你 人 有 一 模一樣，差唔多一模一樣嘅，糖尿病啊，腎上腺有時啊，腎病啊，肺痨啊，你諗到乜鬼嘢都有噶啦。 但係咁狗仔 cancer 點醫啊？同人同唔同啊？ 嗱，你讲呢个情况啦，咁就我哋发现咗个肠咁嘅流嘢，咁就变咗引致个腹腔发炎啦。咁就我哋就要做，我做咗一个5个钟头手术。 哇！ 就要入咗去啦，咁样就要清洗个环境睇少少，因为入边就直情系 污糟晒， 大臭噶啦。你谂下入边有啲肠嘅物体喺个乱粒粒嘅环境，即系几严重发炎啦，成个肚入边。咁样就咁样就我要切咗一橛肠，大概20cm 橛肠走，咁样就要。切咗走之後，就要搏翻嗰兩腸個 end 一齊啦。咁、就都幾細微嘅手術，要好細心咁樣就做完之後，又要清洗個腹腔，咁樣就留院打抗生素、打止痛針。呢、個禮拜後出咗院，咁樣就一條好汗啦。而家就冇事啦。咁樣就咁啊！我哋頭先講，頭先講話點樣切走，咁啊有啲 cancer 可以就咁割完，切完就一条好汗噶啦，佢唔会有后遗症噶。 同人一模一样，似乎个 cancer 有冇扩散？ 我明。 如果佢有系啦， 咁佢咪都系要做呢一个就系电疗啊、化疗啊呢啲？我哋嘅意思系 睇噶啦， 睇下嗰种 cancer 化疗有冇意义咯。有啲 cancer 其实冇咩反应嘅，有啲 cancer 就有啦。咁啊，就有啲就你真系 lucky 可以割走晒嘅。 嗯。 譬如啦，狗仔乳癌咁样咧，就其实咧95% 咧系手术。救命嘅，即系好多时即系大范围割走佢，咁就 OK 嘅。咁呢个一样嘢啦。咁啱啱就前几日就有只17岁猫嚟到受到成棒骨，咁即刻佢估即系好多可能性，不过就。佢啲病徵話俾我知係腎衰竭啦，17歲又腎衰竭好，即係最常見嘅原因嘅。 老貓咯， 生 cancer 啦，同埋或者咧就有個罕有少少嘅病就叫甲狀腺荷爾蒙分泌過高失調，咁啊即係甲狀腺分泌太多，引致佢新陳代謝好快，咁就好瘦。好多老貓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咁啊呢只貓就食得藥就又冇事啦，係咁樣就有嗰日有隻金毛咧就嚟9个月大，行唔到咯， 行唔到啊！ 两只脚系啊，两只脚系交叉脚，即系基本上行路系行好似贴高贴高咁样，系啦系啦，咁样就 佢咪 跟 咗啲刺喺只脚啊？ 唔系啊，佢两边髋关节系天生坏到好难想象，去到9个月大都开始风湿啦。 但佢9个月啫噃，9个月真系个 BB 嚟嘅啫， 天生咯，呢啲就真系遗传病。 咁佢。The rest of her life 点啊？咁仲有成10几岁， 咁系啦，咁系啦，你讲得啱啦。其实咧，如果有啲情况下咧，其实如果系一只即系唔系主人嘅动物咧，可能喺即系香港好少咁样做啦。不过喺外国咧，如果只 breed 嘅狗呢啲会人道毁灭嘅，因为基本上系因为你又佢哋唔攞嚟做乜嘢啦，卖俾人唔系，自己养又唔系，又唔可以繁殖咁冇用啦。咁啊，可 lucky 咧嗰只。狗就有主人嘅，咁啊变咗我哋就同佢做个手术咯，咁就同佢切除咗， 即系有得做嘅， 有得做嘅，我哋同佢切除咗两边嘅臼个， 再搏翻佢， 冇得唔使搏添嘅，嗰啲肌肉就会托住个臼噶啦，所以你切除个臼，抌咗个臼垃圾桶，咁样就 咁咪冇咗只臼咯。 有 我知你抌落垃圾桶， 你讲到好似 好 求其咁， 好似食完嗰啲食完个苹果，跟住 我唔中意你咁样啊， 抌咗个臼。 咁我咪冇教囉。 系唔系有有嗱？呢个系有 人工教， 有平做有贵做嘅，呢个就系平做呢个方法啦。贵做呢个方法就搏个假教入去嘅，不过就 咁以后佢行唔行到嘅？你掉咗个教之后， 哦，完全冇事嘅。我试过一只50几公斤嘅好大嘅hound dog 啦吓，就都做到都几成功下嘅。佢就最紧要系停止个痛楚。咁啊，今世唔做唔到咩运动员噶啦只狗，不过就行路啊。 佢唔参加奥运 啊，呢个 Doctor Eric 傻傻地啊，呢个 Doctor。做唔到運動員，攞唔到 Olympus 噶啦嚇。OK， 好， 係啦，攞唔到。 明白曬，喂，咁啊，即係好多嘅疾病都由你去處理啦。咁啊，耐唔耐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好嘛？咁啊，今日時間就差唔多曬，多謝多謝 Eric， 唔 該曬，多謝你，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拜拜。 好，走唔快，走唔切啊！嗱，听日咧星期五就系我哋嘅风骚唱乜完啦。 系啊， 啊马老师 就系啦， 继续努力。 系啊， 李老师继续努力。 好大压力噶。 好，听日10点风骚快人再见大家。 好的，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斯芬 Koey， 下星期开始咧，连续三个礼拜我都要八点先收工啊！如果翻到嚟先煮饭嘅话，实在太夜啦。你哋都唔想晚餐变宵夜噶，不如咁啊，煮饭嘅任务，斯芬你帮手啊！ 吓我煮？ 系啊， 冇啦，不如你梗系唔系啊？你唔叫 Koey 煮， 我帮手煮饭，我帮你哋嗌外卖就得。 嗱，即系如果你俾钱嘅话咧，我系唔介意嘅。 你就想嘅、啊。 喂，我哋咧翻工晏昼日日都已经食外卖噶咯，夜晚都仲要食，唔好啦啩。喂，斯芬，不如咁啦，你简简单单煮就算咯。即系咧去街市买条鱼，你知啦，而家又话有靓仔睇嘛，又炒个菜咯，再买啲瘦肉，喂又有靓仔睇。嗱，跟住再煲个汤咪得咯，好简单啫。 无理咁都叫简单？ 系啊，简单啊，我成日。都咁样煮俾你哋食噶咯， 即系其实咧就唔系我唔想帮手嘅，不过但系啊，而家就踏入风季啊嘛，嗱天气又唔稳定，即系我放工嘅时间咧都唔定噶。 吓，天气差都阻住你收工，你做仓务员噶啫，关你咩事啊？ 喂 ，Marley， 斯芬转咗工半年啦，佢而家喺建筑工地度翻工噶。 唉，心都淡埋啊！真系过嚟睇啊，靓仔啫吓，连我转咗工都唔知啊，朋友啊！ 喂，斯芬，你又讲我知咩？咁你喺工地开工，如果遇着打风落大雨，工作安排咁又会有唔同嘅咩？ 唔系噶，为咗令到工地可以喺恶劣天气时作出及时应变，作为工地负责任嘅管理人员，系要谂定恶劣天气下嘅工作安排噶。 吓，斯芬，乜原来你系？管理人员嚟噶，估你唔到、 啊。所以遇到恶劣天气咧，我系唔可以话走就走噶，仲有好多嘢要理噶噃。因为咧恶劣天气系会令到工地嘅危险增加啦，例如系强风之下啦，一啲临时嘅结构物啊，例如棚架啦、工作台等等咧，都有机会倒塌嘅，引致人命伤亡，又或者系财物损毁噶噃。 仲有强风下咧，亦都会可能令到工友失去平衡而跌倒，而工友更加唔可以企喺楼边，以免会从高处堕下。 哇，高处堕下咁恐怖啊！咁啲工友就唔应该继续进行高空工作咯、 啊。唔止嘅，当有强风嘅时候咧，所有吊运工作都要即刻停止。例如操作嗰啲天秤咁啊。同时咧，亦都要依照啊制造商嘅嗰个操作手册去处理嘅，就千祈唔好将个天秤嘅转盘上锁，因为上锁之后咧，天秤可能冇办法卸走嗰啲风力，反而就有机会造成倒塌危险啊！ 咁多嘢唔应该做噶，咁有啲乜嘢系工友应该做噶？ 当然都有好多啦，喺安全情况下，工友要移除或者绑紧松散嘅物料，亦都要稳固临时装置同埋棚架。而从事大厦外墙维修或者清洁嘅人员，就应该停止有关外墙嘅工作，仲要将吊船收翻去地面同埋加以巩固。 喂，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工友仲应该撤退到嗰啲安全庇护所添啊，即系避免受强风正面吹袭啊嘛。 哇，原来一有强风喺工地嘅工友有咁多嘢要留意噶， 唔止噶，都仲未讲。如果有行雷、闪电同埋暴雨咧， 喂，咁即系点啊？斯芬，你做呢行嘅，即系识呢啲嘢，我觉得好正常啫。阿 Koey， 点解你又会识呢？ 哇，真係好彩咋，你唔係只对我嘅嘢唔上心，你连 Koey 嘅嘢都唔记得过原来咁真係唔关事啊。嗱其实啦 ,Koey 三个月之前呢就考到个安全主任牌，呢啲嘢佢梗係识啦。 啊係喎，真係大懵啦。係喎，我当时仲送咗个电话學俾你做礼物㗎嘛。近排啲记性唔係咁好啊，唔好意思啊。 都唔係近排㗎啦。你除咗啲睇啲韩剧嘅剧情之外，对其他嘅事都真係唔係咁关心啦。 哎不过咁我关唔关心你两个其实都唔係最重要嘅啫。最重要嘅就係啊，你哋两个都喺工地嗰度做嘢嘛。你哋应该关心天气多啲啦，係咪啊？嗱，如果行雷闪电嘅话，工友又有啲乜嘢应该做同唔应该做嘅呢？行雷闪电喺户外做嘢有机会会被电击击中噶噃， 所以咧工友应该停止户外工作，唔好留喺空旷或者树底下、灯柱同埋其他导电物体旁边，应该去到有遮盖嘅安全庇护所度暂避。 工友要减低触电嘅机会，如果身上面啊嗱一 一定唔可以有金属啦，啱唔啱先？呢、這个咧就一定要第一时间除低噶咯，啱唔啱啊？ 哇，好嘢啊！我呢啲竟然识答喎、啊，呢啲 梗系啦。 啊，正确嘅，完全系啊，仲应该咧远离嗰啲咩金属喉管啊、电缆啊、电线啊、屏障啊，同埋远离窗户啊，最紧要。 啊，仲有，仲有，仲有，我估。天气差嘅时候咧，工地嘅主管系咪经常都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咁咪要成日都听住电台嘅天气报告咯？ 梗系要啦！我哋会用一个使用干电池嘅收音机去收听天气报告。 喂喂喂，我有收音机、哦，可以插住耳筒嗰只啊！不如借俾你哋用啊！ 莫莉，梗系唔得啦！ 又唔得？ 行雷闪电嗰阵时系绝对唔可以佩戴呢一啲高度传电嘅用具嘅。你个耳筒咧系会增加被电击击中嘅机会噶。 啊，你讲完之后又好似好有道理咁、哦。嗱、啊，咁如果真系落到好大雨啦，甚至乎暴雨添，咁工友又有啲乜嘢可以做啊？ 如果有持续落雨嘅情况咧，工友要保持警觉，注意水位会唔会突然之间上升。同埋要遵从已经确立嘅安全程序，有需要嘅时候就要跟随预设嘅逃生路径，准备随时撤离危险地点。 咁有啲工地咪有啲沟渠或者坑洞嘅，咁工友又可唔可以用呢啲地方去避雨噶？ 哎呀，梗唔得啦，莫莉。 点解唔得？ 嗱，工友咧，其实啊，除咗唔应该避喺呢啲地方之外咧，仲唔应该停留喺斜坡边啊，或者系嗰啲挖掘嘅土坑里边啊、沟渠里边啊，嗱，点解咧？系因为以免会遇到水浸同埋泥土下塌嘅危险啊嘛。 哇，乜咁样又唔得？咁如果真系停咗雨啦，咁工友又可以复工啦啩？ 都系唔得， 又唔得啊！ 恶劣天气之后咧，无论系打风落大雨。工地的负责人都要为工地及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在确保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工友复工的。 哇，真的不讲不知道、啊、原来当天气变差的时候在工地做事有这么多事要注意的。 嗱，所以咧，我咪唔可以应承一定煮到饭咁解咯。 放心啦，你一定煮到饭啊！我啱啱睇过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嚟紧咧呢个星期都会天朗气清啊！你应该可以准时放工噶啦，咁下个星期嘅饭就交俾你啦。 唔该晒，思芬。 Thank you。 喂。 留意天气变化，开工安全无忧怕。我是黄君怡 Chloe。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自己灯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假设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沉，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哭笑不分，笑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